我姓骆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书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，我是柳欣。今天呢，要请大家欣赏几段北京琴书。那关于曾先生呢，被称为琴书泰斗哈，应该说是北京琴书成就了关老，那同时呢，也是关老成就了北京琴书。我们先来听一段他老人家生前留下的精彩录音，鞭打芦花。 有位大校名叫闵子骞啊，他本是圣人的门徒，一位大贤。他的父闵德公是大夫之分，他3岁上母亲病故，父亲又许了贤，李氏女过的门来，又生了二子，他便把那闵子骞虐待不堪，亲生的儿恐怕饥寒，时刻惦念，见子骞饥苦，他不以为然。一样的孩儿，李氏他两样看，两样吃来，两样穿。这一年眼看着天寒，霜雪渐呐，那李氏他起下了狠毒的心田，给亲生的儿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絮的是最好的丝棉，给子骞也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絮的全是芦花团，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又厚又暖，其实呢，芦花虽厚，可一点儿也不挡寒。闵员外只知道这孩子们都一样，哪知道李氏在内里暗藏奸。这一日是腊月初八，天 妻醉郎啊，孤云你不阴上了天，那东庄的公爷长请大夫去赴宴，命员外命子千子文随父去学画堂，在大门以外员外上了马，小弟兄跟随马后边，不多时行至在村庄以外，在那片野荒郊，天气是夹着背的寒，不睁眼的老天哪、又降下了雪片，阵阵的朔风像钢针往肉里钻，只懂得民子欠都一而战，在手中拿不住打马的鞭，叫了声爹爹呀，说儿我走不动啊，从来也没经过这么冷的天啊。是洋洋得意，你们俩穿戴一样，为何他不寒？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奸又懒，说着话怒冲冲翻身下马，躲过了皮鞭，那皮鞭一举好像龙摆尾呀，那皮鞭一落像怪蟒把身翻，只打得闵子骞在雪地里滚，他揪住了皮鞭是苦苦的哀怜，求爹爹你饶恕了孩儿我呀，冻死在中途路也不再让天寒呐、给打破了棉衫，那芦花飘飘飞满了雪地，闵员外捡起一看，啊， 芦花团，忙回身把刺泽的衣服撕开看，见里面絮的却是最好的丝棉。哎呀，怪不得子谦身上冷，今天挨的打他有多么冤。不由己把打马的皮鞭就松了手，忙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子谦披上肩。儿啊，千错万错是为父的错，你亲娘一死，我不该有许仙。咱不去东庄赴宴了，快随父回家转啊！见了你那后娘，我给你报仇冤啊！回村在门前下了马，哎呀，把马交与子文去往曹头拴，命子谦到书房去烤火取取暖。闵元乃回奔上房是怒气冲冠，进门来满面寒碜落下座，那李氏满脸陪笑迎上了前。姚员外，您因何去而复返呢、啊、是不是路难走雪大天寒？员外说天寒我并不冷，现在有个饥寒之人在面前，我问你三根钱共有几个子啊？李氏说共有三子在堂前。原来说他们哪一个甜来哪一个苦，李氏说三子都一样不分苦和甜。原来说他们的衣服是否也都一样，在里面絮的可曾都是丝棉？这一句话问的李氏那脸上的颜色变，勉强的点了点头说啊，都是丝棉。闵员外闻听忙往外走啊，叫来了子文与子谦，说你们两个过去叫你娘看一看。那李氏一见低头无话言，闵员外气冲斗牛取出纸笔墨砚，笔走龙蛇写上边，上写着我妻李氏女谋害前儿闵子谦，今写休书一刀两断，任凭他改嫁李四与张三。下面写年月日安好抖音，刷啦啦扔在了李四他的面前。路 李遂一剑直下的魂飞魄散呐、啊，腿一软就跪在了员外的身边。员外呀、啊，七出之条，七未犯，七不该起下了嫉妒心田，求员外宽安呐、啊，容其这一次，骑马上把子谦的芦花换四面。员外说，那芦花本是轻微物，随风飘荡，不常寒。三九天穿棉，还觉得冷。何况是我儿子谦，身披着单，今日他几乎冻死在中途路，寒毒人，你有何脸面再纠缠？你带好那休书，快给我走！忽然间，那闵子骞抢步上前，捡起来那写好的休书，两手捧啊，双膝跪倒，泪洒胸前。爹爹呀，您把这休书收回吧，孩儿我替母求情啊，请您要容宽。儿的娘对儿的折磨，儿无怨恨，乃是儿孝义不周，才有今天。爹爹您千不念来，万不念，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。您今天真要是休了我的母，撇下我们弟兄三人，岂不更可怜？母亲在是兄弟们暖来，我一个人冷啊，母亲一走，那可是我们三个人寒。爹爹您思一思来，想一想到临头，后悔难，后悔难啊！那闵员外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，万没想到被害之人反把仇人连，不由得二目之中也落下泪，前思后想，左右两为难啊。 上才说出话来，是因被你缠。我那可怜的孩子，你想得很周全。儿啊，你要求情，你别来求我，去求你那娘亲老古贤。那民子千万听，鸟声一转脸呐，又跪下母亲，带泪开眼。娘啊，求您饶恕孩儿我，亲娘死后就仗着您呐，把孩儿可怜，而把您当成生身母啊。您不该在孩儿的衣内续上了芦花团，倘若是您走后爹给我们再续个继母，兄弟们也和我一样，你心酸不心酸？那李氏闻听是又羞又愧，抬双手紧紧抱住闵子骞。儿啊，你对为娘十分的孝顺，为娘对你心眼儿太偏，你不单不记恨，为娘我呀，你反倒替娘求情，儿的海量宽。从今后为娘定要加倍的疼你，为娘不穿我也得给你穿。说至此语不成声，泪如雨点。那闵员外见此情景，忙离座把妻子孩儿搀。既然是我妻，把前非改变，咱就算雨过天晴，不要再谈。呲啦啦就撕碎了休书纸，摆上了一桌酒席，居家大团圆。这就是鞭打芦花单一顺母啊，留下了贤孝的名古传呐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关悦曾先生演唱的《北京琴书·鞭打芦花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您欣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、趣味性很强的传统曲目《杨八姐游春》。 老令公一口大刀安天下，妻子是 舍太君，有八儿是七郎八虎，能征惯战，生儿女是八姐九妹，武艺超群。这一日三月初三，春光明媚呀，杨八姐一心到郊外去游春，在绣楼梳洗打扮，把衣服换好，又带上了一口宝剑，准备防身。到前厅禀报了太君，那羊头宝剑，准备防身。到前厅禀报了太君，那杨红给背上马，八小姐催供坐骑，就出了东门。且不言他晚赏桃花游春景啊，急回来再表一表皇帝送君啊。刘文静抱着家也来游春，这君臣一前一后两匹马，传旨意赶快轰走这所有的游人。御林军手拿皮鞭，便把游人赶了，喊了一声喂，当今万岁，到此来游春呢、哪一个胆大不走，要是惊了驾，可杀了你的全家，灭了你的满门，还刨了你的祖坟。真凑巧八姐正在桃林内，也听见了御林军这喊嚷的声音，暗想到万岁至此我回避了吧，催坐马出桃林，哎，正碰见宋军。白宋王一回头，正看见杨八姐呀，真好像桃木林中出了一个花神，又好像三国的貂蝉重出世。忙问道啊，刘爱卿，这美女是何人？刘文静早看出来是杨八姐，又只见宋王起了邪念之心，暗想到天泼妇从来跟我作对，若不是杨家挡道，我早就做了龙墩，我何不借此机会施巧计。想至此下马回奏魔主听真，此乃是 偏颇府中太君之女，她名叫杨八姐，人称叫玉美人。如果是吾皇万岁，龙心喜爱。偏颇府是无名侯府，他焉有个不尊？宋王说啊，爱卿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快召他马前见驾，孤选他入宫门。刘文静连说遵旨，就走了过去。八小姐，万岁有旨，召你去面君。杨八姐是拨转马头，刚要往回走啊，忽听得传旨召见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无奈何只好啊，说了声遵旨，上前来下马见驾，跪倒地哀臣，口尊上吾皇万岁，臣女见驾。宋王说哎呀免礼，快平身。见八姐粉面如花，十分的美貌，不由己脱口而出，叫一声美人呐、啊！天颇府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杨家将为国出力，俱是忠臣。虽然说加官进禄，孤心仍不忍呐。如今封杨八姐为东宫贵人，咱一旁就惊动了刘文静啊。杨八姐，万岁加封，你还不快谢恩啊？是个酒色之徒，无道之君。可是他既然说出来，就是圣旨。对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难难这昏君。想至此，说臣女有言，请允我上奏。王说啊，有话快讲，朕愿闻。八姐说有多少媒人提过我的亲事啊，总是因为我们要的聘礼无处去寻。既然是万岁要把我娶，也必须先把聘礼送进府门。宋王闻听啊，是哈哈的大笑，哪一家豪富敢比寡人，孤家一手遮天，有江山万里，聘礼越贵重，孤越称心。刘爱卿，准备笔墨，要仔细的记下。杨八姐，你就大胆的要吧，孤有的是金银。八姐说 直到天破府啊，我要你金砖铺地三尺深，靠左边一步一棵摇钱树，靠右边两步两个聚宝盆。宋王闻听啊，连说好好好，这一点聘礼故保你称心，你暂且回府去准备，今夜晚顾家亲自接你入宫门。八姐说，且慢，这只是头一件。宋王说， 哎， 你再要上这几件也难不住寡人，我还要蜻蜓翅膀坐见大红袄啊，我还要蝴蝶翅膀坐见绿罗裙，我还要八个四棱的鸡蛋，我还要一篓粗的牛毛丝干，把雪花晒干了我要一刀，冰壶儿烧成了灰儿我要二斤，我还要泰山那么大的一块玉，我还要黄河那么长的一锭金，我还要一两星星二两月呀，三两清风四两云。刘文静把笔停住了， 说万岁，我看杨八姐这不是要聘礼呀，这是故意耍笑万岁呀。 宋王此时也有些恼怒， 心说你要这些东西岂不是故意刁难，可是又难舍杨八姐的容貌，只有把火往下压了压，倒看你还能要出什么。刘爱卿， 你少要多言，他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吧。 刘文静心说，这还往上写呢，好写。 宋王又对杨八姐说， 你还要什么？ 八姐说，这些个聘礼还不算呐，我还要上方几尊神，我要那和和二仙铜锣开朵道，我要那八大金刚抬轿至府门，我要那王母娘娘把琴曲，我要那月殿嫦娥搀新人，摆宴席我要杜康亲自来造酒，我要那太白金星给大家把酒斟，我要那九天仙女弹唱歌舞，最后我要玉皇大帝来迎宾，如果是一样不缺一样也不短呐，我就到皇宫去伴君，还得要万岁耐心的等待，得等到我83岁才能够结亲，如果是缺少一样无处去找啊，我绝不进皇宫当贵人。 进停笔回山，要把万岁尊。 万岁，杨八姐这分明 是目无尊主啊， 而且是出言有意 抗旨欺君。 如果是万岁不究， 任他的姓， 要传出去岂不笑杀 百姓黎民？这几句话激得宋王心头火起呀。 好八姐真真大胆，敢戏弄寡人， 怒冲冲传口旨，快把他上绑，绑回宫去，我倒看他应亲不应亲。呼啦啦，御林军就过来了好几个，全都是横眉立目，就要把八姐抻。杨八姐是紧皱峨眉，手扶着剑柄。 站着，你们哪一个想见见武殿的阎君？ 御林军见此光景，吓得直往后退，就惊动了刘文静，把脸一沉， 上前来说：“你赶快扶绑，别自找其苦啊！” 杨八姐是怒气难压，把宝剑一抻。 刘文静，你要是逞能，再多嘴，我先杀你这无耻的奸臣，后斩昏君。刘文静就不爱听这奸臣二字，说：“杨八姐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你既然拉宝剑要刺王杀将，你们杨家必有谋反之心。你再要敢抗旨不让绑，我马上奏明万岁，可杀你的满门。” 八姐说：“好，既然是姑娘惹下了祸，那我就先下手的为强了，杀死你们君臣。”说着话，招定奸臣，是封心就刺。 刘文进是急忙躲闪 一斜山，杨八姐是斜肩带背又往下砍。 刘文进是低头缩背，也要把宝剑抻，哪料想这一低头稍微有点慢， 磕叉叉砍掉沙帽， 那头发也掉了几根， 吓得他是亡魂丧胆，抹头就跑， 喊了一声说：“万岁，你千万要小心， 北宋王怕死贪生，他早就国马跑了。”杨八姐是并未追赶，上马就回了府门。这一回八姐又春闯下了祸呀，到下回宋王一怒要出斩佘太君，才激怒了众群臣，八姐又闹无门啊。 好，刚才是关于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《杨八姐游春》，欣赏过两段传统的经典曲目了哈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现代作品《巧相逢》。Thank you. 三十点多，王府井停住一辆公共汽车，开了车门先下后上很多乘客，到最后有个老太太，她一脚蹬上了车。这个老太太不到八十，那七十也得超过，不用笑就满脸褶，鬓发皆薄，兰迪卡的一身新衣，手里还提着包裹，哎呀，身子骨那真叫棒，腰不弯来，背也不驼。包袱里是农村土产，刚又买点儿点心和糖果，看样子是进城探亲，今早晨下的火车，在身旁没人关照，光是他自个儿。售票员赶紧伸手搀扶住他的胳膊，老奶奶您慢着点儿，同志哪位给腾个座儿啊？这一喊，那坐着的乘客站起来有半车呀。这儿，这边，请您到这边来，来您坐我这儿。老奶奶，您别往里挤了，您就坐这儿吧。哎，好，真好啊！车上的这一片热情，感动的老奶奶鼻子尖儿都酸了，要再加点劲儿，那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呀，这可真是学雷锋见行动，俺又看到了社会主义的风尚啊。老奶奶您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年轻人应当做的事儿。哎，好。老奶奶这两眼不住看这个小伙儿啊，这个小伙儿并不算小，起码有三十多，圆方脸儿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阔，穿一身灰制服，刚才是紧忙活，又让座儿，又搀扶，又给俺接包裹，越看越高兴，喜欢的了不得。小伙子，你学雷锋学得蛮不错呀。这时候那周围的乘客也都在挑大拇哥。老奶奶，您现在出门哪儿都学雷锋，助人为乐，前一段可不行啊，像您这岁数没人关照，出个门准砸锅。老奶奶说这话讲的一点儿全不错呀，那一年俺到这儿来也是看闺女，想起来俺就哆嗦。那也是这个月份，也是这个时刻，也是在这个站上，也坐的这趟车。车里边人不太多，就没人给俺让座儿。俺细一瞧，那坐这儿的乘客青年多，这边是孕妇专座， 那外字上是个小伙儿，那边专席是老弱病残，在外字上是青年男女，拿胳膊正当围脖，老年人抱小孩的可站着好几个，哎呀，售票员喊让座，只连三遍四的说，哪怕你嘴磨破，他是稳坐钓鱼坡。俺还记得，就这个位子上也坐个小伙儿，低着头没睡觉，他假装把眼皮儿合。俺正在望着这些，气得心冒火呀。猛然间路上有障碍，来了一个急刹车，啪嚓嚓，那摔倒的人连俺有三四个，椅子上的那根铁棍儿还磕了俺的脑壳，虽然说没磕破，也成了大头鹅。装睡觉的那个小伙儿，他实在看不过了，才站起来把他的位子让给了俺坐着。如果要像今天这样都抢着给俺让座儿，再刹车也不至于把俺的脑袋磕。今天这青年小伙儿就不一样，对俺多么亲热。那一年要碰上了你呀，那俺得多快活。越说越觉得今天幸福，那脸上微微的乐。再一看那个让座的小伙儿，却站那儿愣磕磕，头上冒汗，脸也涨红，那天气不算热呀。小伙子，你要有病可别宠着，要赶快对俺说。 老奶奶，我很健康，咱索性把话说破。我姓贺，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。要提起来前一段，我也是真窝火啊。像别人我不愿讲，我就想对您说。从上中学我就学雷锋，经常把好事做，只要是对人民有利，我就不怕把腰勒折。自从进入十年浩劫，来了一个大翻官啊，臭变香，香变臭，真叫人难揣摩。奇怪的是，学雷锋也算是一条错呀，打砸抢反受到鼓励，这一下子那坏事猛增多。我结了婚，有了小孩，天天送托儿所，哎呀，坐汽车就很少有人再讲一讲功德，挤得孩子哇哇的哭，也没人让让座儿，气得我那无名火冒起有八丈多，下决心从此以后，甭管是谁，我是一律不让座儿。上了车，我先抢个座儿。我低头装睡觉，反正那售票员他不敢揪耳朵。哪料想头一回就碰上了您，这给您惹了祸。哎呀，您挨了摔可真把我心疼的了不得。哎呀，哦，说了半天，那回装睡觉的就是你呀。 是的。 嘿，那咱可真是巧重逢啊。 对，真是太巧了。老奶奶，那年的事儿 我从良心上受到了责备呀。开倒车，老奶奶一听连连的点头，呵呵的乐啊。小伙子，这不怪你们，怪那个老妖婆把雷锋他给埋没，可实在是缺了大德，四人帮被人民给碾成了粉末，被压制的雷锋精神才算又得了复活。俺今后出门坐车不会再受到冷落呀，拿今天说大家的关照对俺有多热乎。老奶奶您别说了，差点把站坐过。不要忙，包袱在这儿，我搀您下车。车上人一片赞扬声，又鼓掌祝贺。老奶奶下车挥手表示谢意，笑看着开走的车。哎，小伙子，俺想了半天也没转开摸，快告诉俺你咋知道俺在这儿下车。小贺说，老奶奶这还不好猜测，上次您挨摔的那回就这儿下的车。哦，怪不得你知道呢，那次您是两个包，我帮您拿着一个，那个包您不让动，在头上边顶着。哦，那个包啊是不让动，那是一跟头摔出来的。你这个小伙子说话可真逗乐儿。老奶奶不为逗乐，为永远，我得记着。这就是小贺学雷锋把事儿他告诉了我呀，编了一段北京琴书，我放开喉咙为雷锋唱赞歌。